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。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邀请原中国女子冰球队队长、现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王丽诺，请她给我们介绍冰球运动的装备都有哪些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女子冰球队退役运动员王丽诺。冰球器材的特点，这个冰球它是一个硬胶做的，厚呢是2.5厘米，它的直径大概是7.6左右，重呢170克。其实这个球用我们冰球专业的人角度来讲，它这个球在冰场上由专业的运动员然后去打出来的这个力量，是你想象的不到的这种撞击感。我们测算了一下呢，它甚至于就是比网球，比它那 S 球还要快。当然它的球体会更轻一些，我们的球体会更重，即便是这个我们穿着防护服，这个球打到你的身上也会出现很多伤，甚至于骨折，所以是经常出现的。所以这个球呢，在没有摩擦的冰面上伤害力非常大的，这就可想而知我们的守门员有特别特别难度。球杆一般是根据个人的特点各自不同的，就是使用的长短、长度和短度。但是一般普通的球杆从根部呢到杆柄端的这个部位呢，一般不超过147厘米。守门员的球杆呢是稍微特别一些的，它的宽度是跟运动员的是有差距的。那材质呢，目前来说国际上用的是那种碳纤维的，既轻便，使用度呢又高，精准性又好。球员呢，一般这个冰球的装备它是包括了冰球杆、冰球刀、头盔、护身、护肘、手套、防摔裤，然后包括护腿和比赛服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、下午4点和晚间8点，利用2-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